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也是通情达理的，一看这老头文质彬彬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：“哎，我老人家。”要像你这么说话，那个打不起来了。我们没别的意思，走长途来的，迷失了方向，打算到贵宝宅寻口水喝，吃点东西。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留也好，不留也好，不应该口出不逊。所以我就把他打了。老先生，你还得原谅。 哦哦哦。 那算什么，喝点水吃点东西，不给钱也可以，众位往里请吧。等把长茂他们让到家里头，摆上饭菜，一边吃一边谈话。从谈话当中，文雅先生宋濂才知道他是长茂，是常玉春之子。可把老先生乐坏了，拉住长茂和胡强，报名了自个儿的姓名，说明这宅子是谁，把以往的经过就讲了一遍。长茂一听就站起来了：“ 没事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要这么说，您是老前辈，冒太爷给您磕头。” 宋濂一听什么词儿，还得冒太爷，比我辈儿还高，用手相搀，一一做了介绍。长茂就问：“ 那我们那小磕巴嘴哪去了？”“ 哎，别提了，昨天晚上闹了刺客，有人把朱木英殿下的马锤全都偷走了。方才宁波彪带着朱木英赶到二街岭去要东西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”“ 二街岭离这多远？”“ 不太远，也就几十里路。”“ 是啊，不行，非出事儿不可。”“ 你怎知道？”“ 哎呀，有小磕巴嘴办不了好事，这要出事儿怎么办？我们得去找一找。” 他们不认得路。文雅先生宋濂一听也对，让长茂说的心更没有底了。老头说：“这么办得了，我带着俩人给你引路。”长茂说：“好吧。”他们把凤凰庄的事情安排安排，这才起身来到二街岭。等来到山口这里边上正打着，喽啰兵是寨门紧闭，在寨墙上准备的弓箭、灰瓶、石子。宋濂这一叫寨门，当喽啰兵的说什么也不给开。有一个当兵的嘴欠，伸着脖子就喊：“听着，告诉你们，要见宁波彪啊，到阴曹地府去吧。宁波彪也好，还有那小猴崽子，这就要归位了，我们寨主正收拾他们呢。” 这个小子一说，长老可着了急了：“没人。”打什么？这 等的，不进去是不行了。他一点手把胡强叫过来，你过来，你野人。胡强非常听他的话，在拿你的三节棍把寨门给我捅开，往里冲。注意，胡强嗷嗷之喊，晃的三节棍哗隆哗隆之响，飞身就赶奔寨门，其他众人在后头跟着，让文雅先生宋濂领着两个家人在山底下听信。这帮年轻人跟老虎那么猛啊，喽啰兵哪能挡得住呢？野人熊胡强头一个就冲到寨门的底下，抡开三节棍，啪咔嚓，啪啪啪，十几棍把寨门砸塌，给寨墙还捅了个窟窿，喽啰兵有不少从上面掉下来了，摔得梗梗的，可了不得了，一阵大乱就败下去。众位小英雄乘胜追击，是直杀透三座寨门，就来到聚义分赃厅。等长茂他们到了院里头一看，哎呀，真热闹啊！小磕巴嘴，你还没归位呢，你爷归位还说什么呢？元帅，快点，揍这俩小子，这真不是东西。 嗯，我看看啊，哎呀，俩个不小啊，用不着本帅亲自动手。 野人熊，你去收拾那使狼牙棒的那个啊。武进忠、武进孝，在，你们收拾那使压油锤那个啊，咱们别人在旁边观敌料阵。 这三个人飞身行窜过去，是站住朱文珠，宁波彪也退下来了。等来到长茂的面前，长茂赶紧施礼：“ 哎，我打听打听，您是我大爷吧？您跟我爹最有交情了。 你是谁？ 我叫长茂，我爹是常玉春呢，我不是茂太爷吗？” 呵，宁波彪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闹了半天这是好兄弟的孩子，隔辈人见着更亲近。但是宁波彪用手拉住长茂：“茂啊，事情不可做得太急了，如果把朱氏弟兄给伤了，咱们难以下二节岭，能和缓者必要和缓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。” 对了，还是老人家料事料得远。我是胡强、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能抓活的抓活的，最好留口气儿。遵令。 这时候张奎、张茂众人也待不住了，元帅，我们都过去得了。哗，大伙都闯上去了。朱文朱武能耐再大，也架不住这帮老虎。没有十几个回合，两个人是双双被擒。野人熊胡强一手拎着一个，来到长茂的面前：“ 大元帅，你看怎么办吧？是揪脑袋，是拧胳膊？” 朱文朱武一听，把嘴一咧：“啊，世上还有这种刑法？哎呦，可要了我们的命了。”宁波彪赶紧过来把绑绳解开，把哥俩扶起来，满面堆笑：“二位寨主多有得罪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”长茂过来也安慰：“你看长茂这小子可不虎，傻中藏奸呢。”嘿嘿一笑：“ 二位寨主多有得罪啊，不打不交，你这何苦来的呢？发生这误会，刚才是开个小玩笑，能揪你们脑袋吗？哎，多加原谅。” 朱文朱武一看脸一发红，脚有点内疚啊，赶紧赔礼，大家言归于好，重新进大客厅入座。 这阵外头有人都收拾干净了， 十几家少王爷都来到屋中坐下吃茶，朱木英也就把这疙瘩解开了，把方才朱能对自己如何无礼暗中较劲儿，想拽自己一个马趴，自己这才把他摔死，也不是诚心摔，现在把他摔个跟头，哪料将脑袋碰到柱子上了，这误会一解决完了，就叫他拉倒呗。朱文朱武赶紧传话，命令把朱木英的马牵来，大锤拎来，原物送还，还一再赔礼。长茂看了看，这俩人是个人才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的时候。马二位寨主，咱这么办得了，茂磊也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少王有话请讲当面，我等愿闻高论。哎，也不算什么高论，你说当贼这玩意有什么好处？公道大王也好，什么大王也好，必定是贼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都顶方臭八百里，当今乱世之中竟出英雄，二位能不能投降归顺，改邪归正，跟茂铁爷赶奔牛塘御前去救驾，这样把皇上救出来，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，将来回到南京，我们皇上一高兴能加封你们的官职，光宗越祖那有多好，你们哥俩乐意不乐意？宁伯彪一看行啊，长茂这孩子不是个混蛋啊，还很会说服人，也在旁边解劝。朱文朱武脸一红，哎呀，王爷老前辈，我等何尝不乐意给国家办事儿？可汗没有门路，既然明太祖朱元璋是有道的明君，又遇上各位愿意拉我们哥俩一把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要上牛塘峪，我二人愿暴打前敌，戴罪立功。哎，大伙儿鼓掌欢迎。朱文朱武让大伙儿先吃着，吩咐一声全体集合，搂了兵全都聚齐了。朱文站到台阶上振臂高呼，讲了一通话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要弃难投明，乐意跟着我的欢迎，不乐意跟着我的也不能让你白了，拿点金银自动遣散，日后火烧二阶岭，谁也不准当贼了。早的人呢，还摘你可没有，都乐意赶奔牛塘峪前去解围救驾去，走正路谁不高兴啊？一致通过。朱文朱武吩咐把仓库打开，该带的东西带，不该带的东西笨重的拿不了的全给山村的老百姓。查了查，点了点，除了老弱病残者，选出精兵1500名啊！这是大明的军队了，没有军装号杆，没有旗帜，暂时先做几面吧。做了一对门旗，还做了一面都旗。这门旗上长帽眨巴眨巴眼儿，还出了个主意。 谁写字写得好？ 哎，我们这有人能写字。 你把那能写字的找来，大点字写啊，这门旗上咱得写点字儿。 一会儿会执笔的人找来了，手中拎着大提斗，把墨砚能把笔告饱，看长茂出什么词儿。 上一联啊，这上写好，闯重围解救明主。 好，这不错，刷刷点点写好了。少王爷那么下联呢？ 下联啊，闯重围解救明主。 哎，发天兵踏平苏州。 写 好。这人大笔一挥而就， 等写完了，两面门旗往这一悬，众人无不鼓掌喝彩。 长茂说：“这督旗上正中央，给我写上个帅字啊！为了叫山里头我爹他们知道，这旗大点儿，字儿写大点儿，就是牛唐玉解围第一路，咱算第一路救兵啊，你就写成第一路吧。”好，这醒目的大字都写好了，三面大旗顺风飘扬。大家一想，救兵如救火，不能在山上久待了，赶奔牛唐峪前去解围。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！你这么多的人，没有个当家人行吗？大家一致推举宁波彪算临时的大帅，执掌兵权。八辈哪吒也不推辞，从身份、从岁数和经验，那非自己不可了。长茂把胸脯一拍：“老前辈，你是元帅，茂太爷给你来个军事兼前不正印先行官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宁爷含笑点头，长茂也做了分派，让朱文为左将军，朱武为右将军，张奎、张茂殿后，野人熊胡强在前头开路，这才离开二节岭，赶奔牛塘峪。路过凤凰庄的时候，稍作停留，宁波彪先到家里做了安排，告诉母亲、女儿和家的人，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，躲避几天。要不动起手来，恐怕家属受了株连。老太太带着孙女，他们在家里准备起身，咱不提。宁波彪率领着小英雄和二街岭的喽啰兵，浩浩荡荡杀奔牛塘峪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等到了牛塘峪前面15里，选一个好地方安营下寨，这才传令埋锅造饭。到次日平明，大家精神头也养足了，宁波彪这才吩咐一声亮全队。小弟兄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擦拳摩掌，这劲儿简直鼓得足足的。喽啰兵也不例外，都想在阵前立功，从今以后当个一官半职的，改邪归正。等亮队之后，宁波彪在大旗之下立马劈枪，定睛瞧看，就见前边马号连马号，连营挨连营啊！苏州的军队真不亚如水不浪一样，一眼望不到边去，往里看就是牛塘峪。宁波彪心中暗想：但愿我们这一阵成功，杀透重围，把朱元璋和我兄的常玉春众人救出来。想到这儿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讨敌骂阵！”选了几个年轻的喽啰兵，都是嗓门洪亮的，骑着马来到阵前，几个人一块喊：“呆！”苏州兵听着，我们是解围救驾的，你们赶紧给主将送信儿，早早的到阵前受死，快出来！要不就我们往里进攻了。其实啊，他们昨天一来，人家苏州兵就发现了，连夜晚间向苏州王张士诚、大帅张九六做了禀报， 张士诚和张九六商议之后决定分兵两路。为什么要分兵两路？怕朱元璋他们跑出去，由张九六领着10万精兵继续堵着牛塘峪的山口，张士诚带着军师赛张良的张合变、金躺无敌将吕俊和吕俊的几个弟兄50名大将带兵10万来阻击宁波镖。这一晚上他们也没闲着，为了养精蓄锐，昨天晚上也没开兵见仗，今天刚饱餐了战饭之后，就见有人进来报告说朱元璋的救兵在外头讨敌骂阵。金躺无敌将吕据一笑，主公万安，这些碌碌之辈不是我的对手，别看他们来得快的，我让他们败得也快的，主公亮队。张士诚点头，知道吕据是能人啊，他一个人都顶10个。吕将军，今天可看你的，主公放心吧。外面点队，苏州兵这才亮队。张士诚在督旗之下来到两军阵前闪目观瞧，哎呀，一看才这么点军队，别看军队不多，服装也不那么整齐，正中央高挑大旗两面。张士诚一看，什么闯重围解救明主，出天兵踏平苏州，呵，好大的口气。张士诚正看着，宁波镖提马向前，马王，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，看我的。 老前辈，你注意啊。 没关系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到了阵前，宁波镖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，对面可是苏州王张士诚吗？张士诚一看，这人怎么眼熟啊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宁波镖。呵，心说话，这宁波镖不辞官不做吗？我派着人带着礼物到他家去了几次，邀请他到苏州当官，都被他拒绝了。哦，他是朱元璋的人。这一说，他是领兵带队来解救朱元璋，想到这不由得勃然大怒啊！张志成把马也往前提了几步，哒哒哒哒，不错，正是本王。对面可是宁将军吗？正是。宁伯彪，看这意思，你是来解救朱元璋的。正是。宁伯彪说完了，就劝张士诚王驾千岁，宁某读书不多，我说话有不当之处，王驾千岁多多原谅，能不能允许我说上几句？讲说。哎呀，王家千岁，我还有一件心腹大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